确诊病例滞后纳入整体数字，令个案增加。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新增12宗确诊，再度录得双位数增长。不过州政府认为州内疫情大致受控，将会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晴朗的天气。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朝抵达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干燥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雨，本周中期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意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沙田方向近九龙水塘烧烤区的意外已经清理好，所有行车线已经重开，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龙翔道有道路工程，现在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的快线是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了。而石澳道有斜坡巩固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石澳道近住门牌四号的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其他的路面情况是新界区西贡福民路去公众码头方向，近住惠民路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大网仔路。反方向近西贡苑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邓兆坚运动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就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中秋要 play safe， 煲蜡 is not ok， 想下雨唔想落片新地，玩蜡烛嗱嗱声，预备翻个容器，垃圾记住一定要清理，保持地方清洁。有手尾，要有氣氛都唔好放天燈，起火傷到自己，傷到人。電光拍草又四圍高，光一陣又唔環保。要光光照地堂，歡度中秋要 on light on。 主流、 另類、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體、 媒介、 環保、 文化快訊。 如果有一日在戏院可以播我拍的电影就好了。 是不是第26届 IFVA 独立短片及影像媒体比赛正是接受报名，大致分为短片、动画和媒体艺术组，10月12号就截止了。喂，有作品就要公诸同号了。 媒体艺术即是什么先？ 其实这个组别呢，我们期望会收到多一些互动媒体的作品，包括譬如电脑游戏、录像或者声音的艺术装置、一些数码艺术、动态艺术，甚或视乎是虚拟实境，即是 virtual reality 的作品等等。那我们期望的内容都可以探讨多一些有关影像的延伸性和可能性。 IFVA 总监范可琪说，入围作品将会展出，而优秀短片和动画就会在大银幕放映，还有很多线上线下的活动与众同乐。 接下来11月就会有 IFVA Everywhere 影像嘉年华，我们会有媒体艺术的展览、短片放映和很多艺术体验的活动。流动的节目有由电影导演麦希恩他所创作的作品叫做《不日常路线》，这个作品会带观众在私家车里面现场地和演员一起去经历一个非常独特的观影经验，就好像置身于一个电影的长镜头 long take 拍摄那样。线上的作品其实都很有趣的，包括有媒体艺术家郑智礼的作品叫做 Only Three Matters， 用了数据推动的印刷装置来的，观众是可以透过网页去参加，还会收到由艺术家寄给你的限量作品。 第26届 IFVA 独立短片及影像媒体比赛 IFVA 影像嘉年华， 详情请登上www.ifva.com。 香港 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哇！十月嘅头一个星期日啦， 冇错，已经系过完中秋节嘅十月四号， 系啦，追住个月光，追住啦，真系啊！ 系啊，你好嘛 ？OK 啊，大家都好啦，希望都系过咗一个即系。充滿愛啦，團圓嘅呢個嘅中秋節啦， 係啊，冇錯，係。 中秋之前咧，我都去咗做一樣嘢啊， 都充滿愛嘅， 都充滿愛嘅，係啊，真係啊，因為我都即係因為舊時工作嘅關係啦，舊時都講咗好多啲關於基層市民生活嗰啲嘅話題啦。不過咧，今次真係第一次咧走去派月餅，咁去深水埗嘅街邊嗰度啦，咁啊同社區組織協會嘅一啲社工啦，咁啊一齊出去派月餅俾啲露宿者。咁啊，真係 你哋有冇夾字條啊？ 大開眼界，冇夾字。 多謝光臨， 我唔使佢行出嚟講講多謝，個個都好有禮貌。不過入到個公園嗰度，都其實都嚇咗我一跳嘅，因為公園其實就都唔算話好大，但原來裏面係住咗百幾個露宿者喺裏面。 哦，即係個喺邊啊？深水埗啊？ 喺深水埗係啦，其中一個公園啦。咁佢哋散落喺唔同嘅即係角落嗰度啦。咁啊，咩人都有嘅，基本上本地人又有啦，外國人又有啦。男啊，樣樣嘢有啦，男人、女人啊，樣樣嘢都有啦嚇。咁啊，即係有頭髮邊個想做瘌痢啊？老老實實講啊嚇。咁但係咧，原來佢哋都係有好多都係咧，曾經試過咧就上咗樓嘅，即係有地方住嘅。但係咧都翻去回歸街頭再做露宿者。咁原來個次數都幾多 啊？係啊， 都四點幾次，四點一六幾次。 重返街頭啊嘛，佢哋啲義工最頭痛都係呢樣。明明阿強霸入咗嚟屋企嘅咯，做咩又出翻去啊你？ 真係係咯，咁啊去傾偈啦，問下佢哋點解啦。咁其實真係同佢生活環境都 因為阿蓮喺隔離啊嘛。係啦，我咪想同阿蓮一齊。 嗱咁啱得咁巧，我知道其實你又咁啱睇一套戲，又係講啲露宿者， 係 咪？我諗佢哋係咪路人？係咪遇到啲情況其實都差唔多咧？ 係啊，你嗰個義工有冇同你講佢哋有啲個別？古仔點解要咁多重返率咧？其中， 我識咗一個咧，就一個男士啦，咁佢就係越南人嚟嘅，咁但係嚟咗香港揾食好多年，好多年噶啦。佢重返街頭嘅原因咁啊，即係佢同我講一樣嘢咧，就係夏天嘅時候咧，瞓喺嗰啲板間房啦。成個背脊都咬到紅曬，佢話完全係瞓唔到嘅。咁佢而家寧願係咩咧？佢喺個公園嗰度，咁咧有張椅 ，OK， 咁咧就上邊就擔住一好大把遮。咁佢寧願瞓喺嗰張椅度，佢話我瞓喺呢度舒服好多。 哦，呢個劇情咧同陌路人嗰個情節一樣嘅，因為佢其中有一個故仔咧，即係呢個又唔係穿咩橋啊，少少嘅情節嚟嘅啫，就係張達明。張達明佢就係其中一個喺所謂即係快餐店裏面瞓嘅人啦。咁佢有一幕呢就係同佢講話，喂點啊？你去咗邊啊？佢話：唉，琴日咧佢話去咗紅屋啊咁樣。我諗係佢哋一啲術語嚟紅屋。跟住佢話：唉，咪出事咯，俾人帶咗紅屋。咁原來我住宿舍。咁跟住咧，佢嘅劇情話咧，佢一掹開隻手咧，咬到全身紅點。哇！佢個化妝一流啊，即係將阿達明全身都點曬啲紅點咧，然後佢就話啦：咁閒真唔掂啦，所以佢唯有出翻嚟瞓。係 啊， 咁一樣咯，即係我諗呢個居住環境係其中一種咧，就係、是大家成日話啊，點解有阿姐頭佢哋都唔肯瞓喺室內，仲要走去呢啲地方咧？ 瞓唔到啊！ 冇辦法啦，裏邊喂大佬咬到咁咧，你望到都覺得咁，我寧願瞓街啦。 啱啊，啱啊。跟住另外就亦都喺個公園之外就走咗一個隧道嗰度咯，咁裏邊都係擺滿曬好多。多啲 紙皮啊， 皮鋪啊，好多床褥啊，其實好多床褥啊，家當啊咁樣，咁就係咯，喺嗰度就展開佢哋嘅露宿生涯。咁有時當然亦都會俾人趕走啦，亦都呢啲情況係好常見嘅咯。 係，我睇咗陌路人咧，我就覺得。佢固然就想好寫好多基層家庭嗰啲生活啦，不過我就嫌佢就大路得滯，即係太大路啦。佢抽咗啲咧係好典型咧，典型到你直情覺得。 我都幾十年前都係嗰幾種啦。 咁、嗯、如果你咁講嘅話，佢、啊、其實就係冇改變過咯。 可能係啦，即係可能又係啲咩阿媽新移民啊，帶住個女啊，跟住呢個就話因為破產啊走咗出嚟啊， 好多呢啲古仔 都有好多呢啲嘅。不過套戲裏邊嗱，套戲我諗好多人睇咗啦，反而咧。嗰陣時我睇好多嗰啲咧紀錄片啊，係、 嗯、 真係講麥蘭文嘅，仲、 嗯、 要係咁啊！你知唔知好得意喎？唔止係香港、 嗯， 其實世界各地，包括咧、哦、我睇過幾次嗰個 docu 咧係講北京添啊！佢、 嗯嗯、 直情係一樣有啲志願人士，佢就拍嗰啲紀錄片咧、嗯，就跟咗佢喺麥記度咧幾日幾夜，佢、 嗯、 就專門影咧究竟嗰度會有啲咩人咧，要喺嗰度瞓啦，要喺嗰度住啦咁樣咧。其實咧嚇。佢真係遠比咧，你喺嗰套電影裏面可以見到嗰個人數咧，或者嗰啲種類咧，我多好多。 嗯、 最緊要係咩呢？其實好多嗰啲古仔咧係零零碎碎嘅，即係如果你睇真實版咧，我好記得有一個北京版嘅嗰、那個麥蘭文咧，佢、嗰個人咧佢唔知道做乜嘢咧，佢就係、是好似係佢每一晚佢都會喺嗰度瞓覺啦。 嗯、 但係咧其實佢好似有少少。可能有少少疏疏地嘅，因為佢不停咧就會講好多，譬如又講古董啊，又講話屋企裏邊啲嘢啊，但佢冇一啲好特別嘅原因，即係佢唔會好清晰咁話俾你聽，我因為咧俾人講咗出嚟啦，我又生意失敗啦咁樣，未必知， 未必一定係呢啲古一啲哇，好似一定要高低起跌啊，經歷人生 改變 啦、啊。 其實你唔係係應該話咧， 唔一定㗎， 你唔係好知佢究竟發生咩事，佢、就不停喺度講，不停喺度 up， 然後就即係有好。好怪异嘅故事咯，所以系好多噶。即系如果咧，你睇完我觉得睇完《陌路人》，佢固然大家都好精彩啦，做得。咁如果你真系话好想了解多啲咧，究竟咩人要瞓喺一间快餐店度咧？其实你可以上网真系揾好多，唔系电影，系一啲即系纪录片记录嘅，好真实嘅。你会觉得嗰啲环境真系 系啊，冇错。咁啊，当然啦，你话即系佢即系叫做系啦，出一点即系心意啦 吓， 未必能够可以真系做到啲乜嘢嘅。只不过系希望系啦，借住呢个中秋节送少少暖，系啦，希望即系得到一啲中秋嘅感觉啦，系啦。 如果你话有咩学你话斋，有咩普通人可以做到咧？我谂都有一样嘢系做得嘅，咪真系咧。如果你食唔晒嗰啲嘢咧，你咪试下唔好咁快抌咯。 嗯， 系啊，即系你咁样讲出嚟，好似好衰咁样。哇，你唔系嘛？你做咩？你食剩叫人哋帮你食埋啊？咁你都知道啦，佢哋有啲係真係會好不介意，亦都好需要呢一啲食剩嘅。 其實有好多人已經做緊好多嘢、啊。我嗰日去派月餅嘅時候、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咧、 啊， 都係已經做緊好多嘢，同埋趁住喺其實呢一段期間咧，都唔係淨係露宿者，有啲嘢派俾啲清潔工啊，好、多好多人、其實真係香港有好多好多好有心嘅人嘅。係 啊， 不過今日有一對人咧，就一定要好有愛，一定要誠心祝福咁先得啦。 冇錯。虽然我家姐好低调，咁今日系佢大好日子，咁都要咧，系啊，同我家姐咧，同埋阿姐夫啊，讲声咧，就永结同心啊，白头到老。咁我家姐今日咧就系登记大日子，好日，咁佢都好喜欢啊，周慧敏送呢只歌俾佢啦。 天方爱未老啊，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啊，家姐。 How long at last till now？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说爱是漫长，求天方爱未老。How long at last till now？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方爱。 自问，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放爱未冷，盼永远心伤痛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改痴心。How long a lasting love，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比沧海，求天放爱未冷，求天放爱未冷，求天放爱。 天方爱未老啊，周慧敏嘅歌曲啊，送俾阿豪仔嘅家姐， 系啊系啊， 大喜日子今日啦吓。 不过咧，一讲开呢个结婚咧，譬如我家姐即系搞嘅过程里边咧，咁佢会问我啊嘛，佢话喂，譬如佢话过大礼应该要搞啲咩啊咁样咧，我咧一句都答唔到。 你而家唔记得晒啦， 真系完全唔记得晒。咁然后佢开头咧，佢会有啲觉得奇怪，佢话阿细佬，点解你已经结咗婚噶啦？但系好多咧，即系关于婚礼筹备里面好多细节咧，佢话我都完全冇印象啦，唔识搞啦咁样。跟住我话系，即系唔觉咧，即系原来呢一个结婚咧，都过咗十年咧，我有好多嘢已经唔记得咗咯。 咁你记唔记得去啊？ 系啊， 接新娘啊，记唔记得你哋？ 唔系，我记得一样嘅，譬如佢同我讲 摆酒啊， 譬如佢 话 咧，送嗰啲所谓，譬如话长辈咧，送俾晚辈嗰啲即系当系嫁妆啊贺礼嗰啲咧。佢话使唔使真系要度啱晒 size 咧？譬如佢话送金戒指啊，俾男家或女家嗰啲啦。嗱，我嗰阵时候我咁样同佢讲，我话其实咧应该就唔使点度 size 嘅，因 为 我 话 咧，唔系，因为我话咧嗰啲都唔系预你戴嘅。 嗰啲如你收埋咗， 自己收埋嘅啫嘛。因为点解我咁记得咧？我结婚嗰阵时咧，摆酒嗰一晚啊，我就好有印象咧。成班同事喺度啦，你都喺度噶。咁然后佢哋就话：喂，帮我曾做搵戒指啊！咁样，跟住咧，大家就喺度欢呼啊，因为觉得好癫丧啊嘛。有乜理由你戒指咧会甩咗出嚟咧？其实我一路都冇得同佢哋讲，我就话嗰只唔系结婚戒指啊，嗰只咧系其实譬如女家佢俾咗只嗰啲金戒指咧，即 系 有个福字啊， 即 系好意头， 啲亲戚送俾你咁。 系啦，咁只不过咧带嚟影相，咁肯定唔啱 size 噶啦。咁我冇谂过咧咁松啫嘛，我戴咗喺手度影完相，跟住喺即系夜晚饮嗰一刻咧，可能挥一挥手咧，佢成只揈甩咗出嚟。反而我用呢一个方式咧，我系记忆翻落话系啊，呢啲贺礼咧应该唔使一定要拣啱嗰个尺寸都得嘅，即系你只不过系一种即系爱嘅见证啊，你俾啲礼物啊咁样够 OK 噶啦，咁样咯，系啊。咁你嗰阵时仲有冇啲嘢你记得噶？ 嗱，我又冇做呢啲过大礼，什么完全都冇做过呢啲咁样嘅嘢。傳統嗰啲做法樣樣都冇嘅，因為真係一切從簡，所有嘢都係好簡單。係 咁，已經擺百幾圍啦。 即係擺，即係食飯咯，去食飯咯。我連睇下先，我啲衫都係好簡單咁買條白色裙，咁就 OK 嘅啦。本來係啦，我老公本來都話：，唔使啦，唔使西裝啊，咩唔使剩啦，即係唔使買套新西裝啊，求其喺個衣櫃度攞套衫出嚟搞掂。所以之後嚟發覺，其實真係唔得嘅， 都要嘅， 即係著得斯文少少啦，係啊，咁咪買一套西裝，件恤衫係咁就搞掂。 咪你咪 book個場咯， 個地方係啊，等你啲朋友好好咯，即係總之就即係佢哋有送啲酒水啊咁樣， 你最緊有酒嘅啫。 唔係，咁啊大家一齊玩開心啊！畢竟都係十零圍，即係唔係十零細細啲食飯嘅，即係主要都係啲親戚朋友係食飯就係咁簡單嘅啫。咁最開心係乜嘢咧？佢覺得係喺屋企註冊，係啦。 咁就嗰、那個感覺好唔同咯。因為註冊處註冊咧，就係嗰啲流水作業式咁樣啦，即係十分鐘咁樣搞掂啦。好啦，快啲走啦，又嚟緊啦。但系屋企有嗰啲婚姻監理人喺你屋企註冊，即係好似係就算唔喺度嘅長輩啦、啊、都好似一齊見證住你結婚咁樣咯。我覺得呢個就係好難忘咯。 我跟住咧就同我老婆去嗰啲金鋪咧，即係講緊早一排啫。咁啊金鋪本來諗住買呢啲都要俾屋企人噶嘛。咁啊跟住咧嗰個 sales 咧，佢就乘機講就話啊點啊，你哋嗰對戒指咧使唔使除落嚟洗一洗啊咁樣。咁當然你知佢想sell 你咧，就话如果你觉得想再有对新款嘅就可以再买啦咁样。结果咧好搞笑嘅，我老婆就好顺利咧，将佢只戒指除咗出嚟俾佢清洗啦。我咧卡住咗喺度， 除唔到，因为你肥咗。 我都唔知系肥咗定系嗰个手指骨咧，直情系令到嗰、那个即系店员咧，佢都未见过佢开头几有自信啊。我话 等我嚟， 我要除咧有啲难。我话你会唔会有番碱嗰啲咧？我要出佢话放心，唔使。哇！跟住咧，即 係 佢專業啊嘛，佢諗住咧，嗱，我幫你輕輕轉啦、 啊， 咁樣轉咗咧，我諗有兩三分鐘咧， 都搞唔掂。 佢額頭冒汗，跟住佢直情同我講，佢就話：誒，其實咧洗戒指都好小事嘅啫，唔洗都得嘅。佢話你幾時除到咧，你咪攞嚟俾我哋洗咯。咁樣佢都氣鬱啊。跟住話係啊，然後佢話你真係除得到隻戒指㗎。你係戴得翻又除得到嘅，我話係啊，我試過啊咁樣。咁然後我先發覺咧，有好多人嗰隻結婚戒指咧，其實應該戴咗好少會除嘅。即系你日常生活咧，冇乜。 我晚晚都除嘅。 系啊，你可以咁，点解你要除咧？ 我冲凉啊嘛。 冲凉唔戴得嘅咩？ 我唔系好惯咯，因为洗手要干净就要除戒指咯。 啊，系啊，哇，我真系除 到。但系你系戴到只戒指会变晒形噶嘛？应该系咪？ 而家我怀疑就，总之就系我手指变晒形咯。 你手指系啊，可能哎呀，你直情成个人富态咗好多啦，曾子豪。 唔系 喎，系啊，你嗰阵时瘦好多。 嗰阵时系阿错比亚啫， 你而家结婚之后，你直情系好幸福啊！所以 而家变南非咯，由阿错比亚变南非， 哎呀， 好啲啦， 不知几好啊！ 但我觉得咧，咁系好事嚟嘅，因为咧，应该就系一种咩啊，信心嘅标记啊！ 系 你嘅戒指除都除唔到啊，点出去撒撒滚啊？走都走唔甩啊！仲要除到啊！成个痕啊喺晒嗰度，因为咧实在而家俾你望下真系 撒撒滚，我知见到 好大个印啊喺度。诶， 撒撒滚 啊， 唔一定要除戒指嘅，唔除戒指都一样可以撒撒滚嘅。 冇错，我哋晏啲咧就会同你开辟一个话题，呢、這个话题咧就系、是、叫做没有外遇也并非感情嘅破裂，但系都可能会令到夫妻造成嗌交 啦。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s right. My first love, yeah. You'r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e every step I make. Will do. You know, and you're 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关爱基金听日起就俗称 M 津贴的非公屋、非综援的低收入住户一次过生活津贴项目，开始接受四人和五人或以上住户的申请。津贴金额分别是14,500元和15,500元，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当局说合资格的住户可以邮寄方式或者亲身到协助进行项目的服务单位递交申请表，秘书处审批申请之后会发出通知书，是会发出通知信，并且是向合资格的住户以银行转账或者抬头支票方式发放津贴。基金早前接受一人住户、两人住户和三人住户的申请，截至9月30日，秘书处已经接获超过50,000份的申请。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在网志表示，竹篙湾第二期检疫灵舍上个月中落成，提供900个单位。目前第三和第四期项目已经动工，工程进展相当顺利。目标今年年底完工，提供额外2,000个单位。到时全港检疫单位数目将会超过4,000个。黄伟纶说，工程团队在建造这批检疫营舍的时候花了不少心思，例如协助轮椅使用者接受检疫，特别增设14个无障碍单位，提供畅通易达的洗手间和淋浴设备，并且将单位和双轮单位打通，方便亲属或者是照顾者入住。黄大仙祠因应疫情和翻新工程关闭两个多月之后今日重开，市民进入之前要先量体温，祠内的跪拜区内设有红线划出 1.5 米距离，亦都有职员提醒保持社交距离，祠内亦都贴出告示和有广播提醒善信戴上口罩和要勤洗手。有信众说祠内有一定防疫措施，不会太担心。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期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下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到清早的3点钟，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的快线是需要封闭，现在龙尾在天马苑。而受到紧急维修的影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金巴利道和加连威老道之间的快线是需要封闭，现在大系多车，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了。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在西贡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康健路一段慢车，龙尾在大涌口。而西贡福民路去西贡公众码头方向近惠民路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大网仔路。而在港岛区石澳道是有斜坡巩固工程，由现在直到4点钟，石澳道近门牌四号的一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是宅男？我觉得宅男是网上世界的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很多男仔都喜欢出街玩的。咁啊 ，Internet 出現之後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匿喺屋企啦，所以係 Internet 嘅副產品咯。 咩係宅男？宅男就係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係咧，宅男都唔一定係唔靚仔嘅，我覺得都有啲係靚仔嘅宅男嘅。 真系婚姻系一条好漫长、好漫长嘅道路啊！ 冇错， 真系唔系假完个婚礼之后结咗婚就哦好嘢，我哋就一生一世相爱到永远啊！哇，真系啊，新生活先至啱啱展开。 系啊，嗱，头先我哋咧两点半之前咧，我哋咪预告咗咧就话嗱。过去几个礼拜咧，可能你会听到有好多咧，即系唔同嗰啲偷食嗰啲新闻啦。咁、可能你睇嘅时候咧，你除咗食花生之外咧，你仲会有一种咧，就系心存侥幸嘅谂法。哎，冇事，哎，我又冇出去滚，哎，我老公亦都唔系嗰啲明星，佢系冇机会噶啦，搞唔到噶啦，咁样。总之，大家就会觉得咧，呢啲事啊， 唔关我事， 呢啲事唔关我事啊，我老公就我初恋情人啦，即系类似呢啲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啊，咪要危言耸听，我哋咧揾咗几个唔同嘅个案咧。佢话俾你听，原来呢个世界上咧咁样形容嘅， 点啊？ 佢话有一种婚姻问题，唔系因为有第三者或者彼此之间再没有感情，而系因为一个冇办法改变嘅原因而造成呢一种嘅婚姻问题。嗱，就咁听咧，你可能会觉得喂唔系嘛，冇第三者好好啦，又唔系彼此之间冇感情，即系我哋仲系相爱嘅，咁唔系相爱就冇问题嘅啦咩？应该系咁噶嘛，相爱就冇事噶啦。 讲就 系 啫。 系啦，但系点解相爱都会有问题呢？所以我哋就揾咗一啲咧，所谓虽然相爱，但系原来都会产生问题嘅一啲个案出嚟咁样。其中呢一个咧，佢系咁形容。 你讲嚟听下呢、這个个案都 佢呢个叫做A 级丈夫个案，应该你就会知道系咩意思噶啦。咁样佢话咧，呢、這个个案咧就咁样嘅，化名阿强嘅丈夫咧就系咁，佢老婆就咁形容嘅。我老公咧。就个人好专注嘅，做嘢都算有啲成就㗎啦已经。不过呢佢喺社交方面就真係成个小朋友咁样。佢待人接物呢佢有时仲比唔上呢读緊中学嘅仔咁成熟。咁、即係一次我哋交代咗几样嘢啦，佢哋已经有細路啦，已经读到中学喎。即係佢哋嘅夫妻关系亦都唔系话即係一年两年嘅事啦，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样。咁但係佢都有啲顶唔顺喎。咁、究竟呢一种性格又点样顶唔顺法呢？个老婆继续讲咯，佢话有时咧真系会俾佢激死啊！佢话咧佢唔明人哋嘅感受，一定要讲到好明显，佢先至会勉强明白。但跟住佢又会再犯嘅错误，冇办法同佢沟通到。佢话咧夸张到咧就系话我好怕咧同佢出席朋友嘅聚会啊！点解咧？佢话因为佢讲说话咧嘅行为咧有时会令我好尴尬，即系可能咧会突然间咧 話題終結者啊，又或者咧搞到個場咧好僵咁樣。佢話咧呢個咧就係佢老婆咧，就是、首先有咁嘅投訴嘅咁樣，係啦。咁啊，佢老公咧又點聽呢件事咧？嗱，最慘係咩咧？關係裏邊咧，如果老婆就好多投訴啦，如果老公咧接受明白，都仲好啲喎。因为佢哦嘅，哦原来你嫌我咧夜翻，咁我早啲啦。哦你嫌我咧对你唔够温柔，咁我再做得好啲啦。 系咯系咯， 系啦。但系佢话咧个老公咧，佢话佢完全唔能够理解点解太太咁嬲。佢反而系咁样理解，佢就话：我觉得我老婆好固执咯，好坚持咯。佢令到我哋嘅关系咧处于一个好紧张嘅状态咯。我无论点样讲咧，佢都净系坚持自己嘅谂法。佢话咧，我已经大大小小咧同佢拗咗好多年啦。搞唔掂啦咁样，佢话咧，我觉得就自己好攰咁样。嗱、 嗯， 所以就咁听咧，你会发觉佢哋两个完全对唔到嘴啊， 好自然系 一个咧就好具体咁讲话，我老公咧性格有缺陷， 嗯、 但系个老公咧调翻转就话系我老婆性格有问题， 嗯， 佢太固执啦咁样。 咁听落去好似系两边都净系各说各话啫，系咪？佢哋好似都冇乜点。点倾过，即系咪倾过都好似唔了解咁样啊？ 嗱，咁然后咧，根据佢哋嘅所谓婚姻相处咧，佢话老公就要出去做嘢啦，咁咧太太咧又要喺工作同埋家庭里边承受好多压力啦，咁咧嗱呢个好紧要。佢话咧老婆每次同丈夫咧诉说生活压力嘅时候咧，佢话虽然知道丈夫听紧，系知佢听紧，但系从丈夫嘅回应咧就知道佢唔了解佢。嘅心情， 嗯， 即系佢呢度冇举例子啦，但我想象，譬如可能同佢话，哎呀，真好辛苦啊，我两边又要兼顾，即系个老婆喺度呻啊，我又要兼顾家庭啊，又要兼顾呢个屋企， 即系佢听唔明佢老婆嗰啲说话。 系啦，佢话佢老公虽然听到，但佢唔了解佢嘅心情，可能就话，哦，你好攰啊，攰，早啲瞓咯，早啲瞓咪唔攰咯，系啦，唔系，我真系压力好大咧，又要担心细路啦，又要开会啦，哦，咁你开完会先理细路啲功课咯，系、咯。咁可能就呢一啲， 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咁，都唔知个世界发生咩事。 系啦，佢话佢唔知佢系真实嘅谂法啲乜嘢，仲要系咩咧？每次个老婆如果嬲咧，佢就会觉得话：老婆，我做错啲乜嘢啊？我好无辜咯，我点解要俾你闹咧？咁样死咯！我越演绎咧越有自己啲共鸣，系咯。啊，真系 身同感受， 真系惨啦， 有少少， 系啊，真系惨啦，咁样。佢话因为咁样，佢话你唔好觉得咧，头先呢段对话咧好小事，诶咁边个夫妻唔嗌交啫？ 唔系嘅， 原来佢话咧，佢哋久而久之咧，关系变得紧张。个老婆觉得自己不被明白，又郁闷又愤怒，但系个老公咧就开始觉得老婆点解你不可理喻嘅？我一向都咁尽心尽力去照顾你，但系点解你系唔系都闹我咧？咁样哇，所以就会爆发啦。嗱，你就咁头先听咧，头先彭程第一时间都话唔系小事嚟嘅， 系啊？ 点解咧？ 我真系识好多夫妻咧，咁当然都有因为外遇嘅问题，所以大家先唔喺埋一齐啦。但系大部分嘅人咧，佢哋唔喺埋一齐嘅原因咧，好多时都系因为喺生活上边嘅一啲嘅小节啦。嗱，一件事就系小事啊。当呢啲小事搭埋咁多年嘅话，呢件事累积落嚟嘅话，就唔系一件小事，其实系一件大事嚟噶啦。 系啊，仲要系咧，譬如头先呢个个案咧，佢同外遇嗰啲唔同嘅。因为外遇咧虽然好离谱啦，但系咧解决嗰个方法咧。仲好似直接啲，即系譬如话你停咗个外遇冇咗，你改邪归正，你肯翻嚟，咁如果佢原谅你，咪 OK 咯。即系嗰个解决方法咧，系类似啊，你生一个肿瘤，你即刻掹走佢就得啦，咁样。咁但系佢话头先呢一种咧，点解有阵时可能比外遇嘅伤害更加大咧？佢冇一嚿肿瘤，佢系细水长流啊。佢系可能由你呼吸开始同佢见面，第一日识佢到而家，即系话系生活里边咧，每一分钟咧，你都有机会挞着佢啊。系啦，你外遇都可能话死佬啊，半夜八点又唔见咗人啦。咁你都系嗰段时间佢变死佬啫。佢同你一齐嘅时候，可能佢冇嘢噶嘛。但佢话咧呢一啲两个人嗰种唔明白嘅默契啦，唔明白嘅误会啦，佢就系每分钟每一秒都有机会拉着你。 唔系，因为个问题系咩咧？可能佢哋彼此之间咧有问题嘅时候咧，对同对方都讲咗出嚟，但系对方都唔明白。 系啦， 即系譬如好似个老婆投诉个老公啲嘢，佢同个老公讲，佢老公又好唔明白。 系 咁啊，到个老公投诉个老婆。 咁點解佢又唔明佢老婆點解堅持己見啊？ 係 啦，佢好似從來都冇將自己代入去佢太太嘅角色裏面去理解到底發生咗啲乜嘢事。咁同埋你話佢個先，即係佢個先生係唔識得人情世故嗰啲人， 係係 係，即係佢係好容易得罪人啲人啦。但係如果咁樣照咁睇，咁多年嚟都係咁嘅話。照計佢哋唔會應該係咯，點解會共度愛河嘅咧？係咪一啲美麗嘅誤會咧？又 係啊，唔係我可能係咧，你知啦。 嗰陣時即係愛情係 盲目 嘅 嘛。你買個家庭電器翻嚟都唔係一開始就咁嘈噶啦，係咪？你用得耐，你先發覺哇，咁多聲嘅，點解係咪先？ 梗係唔係啦？ 係啊，都會噶嘛。 如果佢之後咁多聲，你又劈咗去換咗第二個噶啦，個電器。 個電器係嘛？佢話咧，我而家知道咧，自己同太太咧狀況好唔快樂。但我感受唔到点解？佢话嗱呢个真系劲， 感受唔到对方感受都系一个问题。 冇错啦，千祈唔好做官。佢话唔知道点解太太不快乐。 你有冇遇到呢啲问题啦？ 作为女人， 点睇咧？ 点解决啊？ 擦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从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内河，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克吐露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历史的推进，我也亲身看见，世事如生命，永远都转不变。曾穿锦衣，华袍一起荣华，他早消失了吗？曾于深山地静一起挨穷的他，已转西方，和平完战争。年华仍似泥沙，难克吐露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种回暖，留着各种故事，求不记得算，期在不会死，更不敢爱，因不爱别离，难受得要死，可否一刹就识穿你，前做百世亦是你。如果得老天成全，唯一情人不再走远，离开总有归来时，再来过千世都始终眷恋。余生一次的轮回，跨千里诞生，我不知路远，仍为你走向前，这恋爱未会断。共你在时光中 哇， 好凄美嘅一首歌曲，陈建安啊，《时光边缘的人》啊吓。 系啊，头先我哋上回又讲到，即系有啲个案咧，譬如嗰个丈夫，佢话我都唔明白我老婆嬲。系啦，呢样其实系好难嘅，原来。 其实呢一样嘢都好常见，我都唔明白你谂乜嘢？ 你觉得一般嘅男人明唔明女人嬲乜噶 ？OK， 我觉得唔明噶。 点解？ 因为佢哋系唔会谂到女人究竟系嬲啲乜？ 会唔会因为你哋嘅嬲真系好变幻莫测咧？ 唔系变幻莫测，而系你就系谂唔到。喂，明明当下嗰一刻都冇嘢啊，点解无端端拉住你？但系有时喺女人心目中系咩咧？就系唔系净系呢一刻咯？嗰一刻只不过系咩落头背后嘅一根稻草嚟。其实有啲嘢系可能都已经积咗好耐。点解我俾咗咁多次机会你，你都仲系犯同一样错误，但系你又冇留意到嘅咧？正如好似点解你都唔知道我喺度嬲紧你咧？ 咁会唔会你哋嘅信号咧俾得唔够清晰咧？ 其实或者调翻转，会唔会系你？ 同埋点解唔可以铺铺清咧？ 冇得铺铺清 嘅，点解铺铺清咧？ 冇噶， 你咁多累积嘅咩？ 同考马拉松一样噶嘛，有奇迹之咪累，啲嘢系搭埋搭埋。 累积。 如果你可以喺当刻解决嘅，咁我谂就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啲嘢你去到嗰一刻都唔得嘅，你都系唔知道嘅，跟住落嚟搭埋搭埋，咁其实咪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咯，出现咯。 所以咧，嗱，譬如头先呢个个案咧，嗱，佢咧就有个 happy ending 嘅。因为咧，因为佢哋就去咗揾心理学家啦，又揾心理医生帮手啦。佢话点解咁样嘅？因为大家都搞唔掂婚姻辅导，咁我就揾啦。咁咧先至发现咧，嗰、那个心理学家佢就话：哦，唔系，你老公个状况好古怪，即系佢又 唔系好明人哋谂乜嘢， 又唔系好明谂乜。你话佢社交有啲障碍，咁究竟佢个人系点样嘅咧？佢就话咧，佢就揾埋咧佢老公嘅妈妈，就一齐嚟。咁咧就了解一下咧，究竟呢一个所谓个案嘅成长经过系点样嘅？啊，咁啊真系拍戏一样啊！佢话：哦，太太啊，原来你老公咧系患上咗自闭症谱系障碍啊，系、 哦、 一种天生嘅发展障碍嚟噶。喺、社交啦、沟通啦同埋行为上面咧，都有唔同程度嘅障碍。佢话咧呢一啲嘅朋友咧，佢可以系智力正常嘅，甚至乎。是比一般人都要聪明。不过呢他的性格就会比较内敛和文静。所以呢可能在成长过程里面呢没有发现出来。他说只有在很亲密的关系里面透过呢一些很深度的相处和交流呢你才会发现原来他们是有社交障碍的。哇嗱你知唔知呢个点解 happy ending? 跟住老婆知道咗之后呢冇得嬲。他知道呢他老公原来不是特登不锡他。 是只不过是个人本身。原来就出现了这些性格障碍的问题。 好了那我问一个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普通的老公不可以被老婆用这种方式去接受哎他可能是他狮子座他的人是这样的啦由他啦他不是特登的。哎他属龙的嘛是这样的啦龙龙地的啦听不到你说的。 搞夹就得。 为什么不可以其实有没有病这些东西很主观的是不是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了、啊。都不是个个属龙的都龙的。是 即可唔可以 咁讲嘅？ 即可唔可以你当系理解就话呢个就佢嘅性格， 唔系 佢就系咁噶啦。 你可以咁样讲，其实 会唔会都可以好过啲咧？ 啊，其实嗱，即系都做咗咁多年人啦，而家你就系开始明白咯。如果你知道一个男人同埋一个女人咧，原来佢哋嘅思维系有咁大嘅分别嘅话咧，某程度上咧，你可以用你头先嗰个方法，系啲男人系咁噶啦，咁样咁你咪。第一嗌少啲交咯，第二就系唔好怪佢咁多咯。但系咧喺你心情好嘅时候就用到嘅，你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几掹憎嘅。 即系就好似一架车咧，佢都神神地噶啦。如果你唔系急用啦，又唔系有啲乜危急事件咧，平时系揸咧都仲 OK 噶。哎，由佢啦，佢都系坏坏地噶啦。不过一去到啲紧急关头咧，你就会话。点解你个车咁样噶？ 唔系，但我又调翻转咁谂啊！你都亦都要明白点解啲女人，即系你一定要有啲叫所谓或者同理心啦，系啦， 换位思考， 系啦，换位思考，将你自己放喺人哋嗰个位置嗰度，你都要谂下点解对方会出现一个咁样嘅情形。 系， 但我发现呢一样嘢咧，其实好难。第一好难，第二而家嘅人都好难啊、因为我哋大家咧成日都系企喺我哋自己个谂法嗰度，即系无论你系做夫妻又好，做朋友又好，做同事又好，做咩？都好啦，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尤其是我發覺呢，很多人都會覺得所以關我什麼事呢， I don't care， 是不是我又不是他，關我什麼事呢， 但是那個伴侶來的， 是啊，就是伴侶都會這樣想、 啊、 所以可能就是出現你剛才那個情況是很特殊的， 是那個因為他有這個自閉症， 是因為他真的有 個 性格的障礙、啊、但是很多時候就是你見有很多的夫婦、尤其是年輕那些，我聽到譬如有時看些新聞北京有对夫妇唔知结咗婚三个礼拜就离婚、 啊、 因为叫极佢对鞋都摆得唔好啊，定系都好知咩嗰啲生活上嘅嘢，三个礼拜啫， 摆得唔好都嚟， 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啦，即系举一个例子啦，咁就已经话唔喺埋一齐， 系， 即系所以可能你会话， 摆明呃人情嘅啫， 咁佢摆唔到对鞋啫，系咪？咁你可以帮佢摆都得，但系。两个人就是两个不同的人在埋一起，就会有两种性格的啦。 会不会可以要求有一方呢不要下下都太过以小见大呢，即是譬如摆不到对鞋，你不就将它变成摆不到对鞋就算啦。但如果你将它提升到就是鞋你都摆不到，家务没心机做，咧咧啡啡不懂照顾人，那咪很痛苦咯。 即是你觉得不应该上纲上线， 我又没用这四个字。我们说不要将它以小见大， 我已经上纲上线了， 可不可以呢？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啊、 即不要因为对方譬如说、啊、煮饭 又煮不到你啱口味的食物，那不只是那餐难食嘛，但你不要想到就是你都不细心的，你完全不想我喜欢吃什么东西，你又不会想想怎样可以帮我解 决，但是他一定不是因为一次有咁嘅谂法噶嘛，但肯定发生咗好多嘢，先至令到佢惨埋一碟嘅啫嘛。 咁咪即系证明佢煮饭能力系唔好啫。咁咪大家唔好再喺屋企食饭咯。 嗱，你讲得好啱嘅。 你我逼逼佢咧。 有啲男人咧系会觉得咁样就可以解决到问题。佢唔喺煮，佢唔屋企，唔喺屋企煮饭，其实咪就可以咯。 系啦。 但系每一次当你弹佢食嘢嘅时候，即系弹佢煮食嘅时候，佢就话你做乜弹我？咁佢又会闹你噶咯。 系啊，因为可能男嘅就估唔到就系、是。哎呀，为了这件事你使唔使咁嬲呢？ 喂，咦，好像罄竹难书咁样喎。 唔系，嗱，呢个就同嗌交有关。三点后翻嚟， 我哋翻嚟再讲系嘛？ 继续同你讲呢啲唔同嘅嗌交题目。 问我哭哭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付出？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 是我。 Twitter 发布影片交代自己确诊新型肺炎之后的情况，在全长四分钟的影片，特朗普面露倦容，表示自己在抵达医疗设施的时候身体有不舒服，但是现时感觉已经较之前好。夫人梅拉尼亚身体状况亦都良好，形容未来几日将会是真正的考验，期望自己能够重回工作岗位。特朗普的私人医生康利在当地星期六晚上表示，特朗普没有发烧，健康状况改善，但是仍然会有危险。原定启程进行亚洲访问的国务卿蓬佩奥将会缩短行程，只保留前往日本，但是不会去到南韩和蒙古。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雨，本周中期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同你讲中意外，渡船街天桥去洪隧方向近油麻地停车场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北街。就系渡船街天桥去洪隧方向近油麻地停车场咧有交通意外，唯一嘅行车线咧已经封闭，龙尾排到去北街。受意外影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芜湖街。驾车朋友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另外，长沙环道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丽阁村的中线系需要封闭。而喺油麻地果栏停车场有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今晚7点，介乎新田地街至到晴平街之间的停车场咧系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噶。呈祥道亦都有道路工程，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快线需要封闭。其他的路面情况系新界区。青山公路青龙头段来回方向近青龙头码头一段是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前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感情渐趋平淡的两夫妇决定去一次沙漠旅行。 旅行入面，佢哋迷途，水尽粮绝。面对死亡，要同行，要分土，要冇准，要等候。 胡桃戏班艺术总监陈麟刚就以二人后呢个演出探索两性关系。 咁呢个都系考验紧一对夫妇面对一啲咁重大嘅困难嘅时候，其实佢哋两个喺心底深处对对方嘅一种关系，究竟系啲乜嘢咧？当两个人的情感开始凋淡的时候，其实我们二人后是等候着一些什么的出现呢？我们就很想探讨这件事。 今次演出还是胡桃戏班形体探索系列的新尝试， 其實一路我哋都好喜歡形體嘅演出嘅，好早之前嘅一啲，譬如《惡窮日記》三部曲咧，我哋當中都會加插一啲形體嘅表演嘅。咁今次咧，我哋就如果純粹形體又會係點嘅咧？我哋以前呢面具咧，我哋都會露咗個嘴啦。咁今次我哋封埋個嘴啦嚇，冇咗語言嘅時候咧，我哋再唔係要靠身體去講事件經過，而係要去講角色嘅一啲感覺。咁所以喺表演故事嘅時候咧，其實係的而且確同有語言嘅時候咧就幾大分別。如果我哋即係能夠成功咁探索到一個表演嘅形式嘅話，咁呢個我都希望可以帶出香港，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去演出。咁我哋免卻咗一啲語言上邊嘅限制咧，呢個可能性會更加大啦。 10月15日到18日，葵青劇院黑盒劇場，胡桃戲班製作。 二人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3点新闻翻嚟之后，我哋继续中女宅男沙很大，又同你研究一下啲夫妻关系啊。 系啊，嗱，我哋今日就讲话有一啲夫妻咧，就算佢冇小三咧，咩事感情破裂咩都冇咧。但佢可能都會有啲拗撬嘅，而且我哋覺得咧，係啦，呢種拗撬咧，其實係更加容易發生喺大家日常，係啊，即係畢竟啊 touch wood 啦，即係唔係個個咁容易啊，勾三搭四啊嘛，你都要，你都要有能力先得㗎，係咪先啊？你估你截的士都唔係一定截到啦，幾容易啊？ 我好多車可以叫，幾多人車你都得， 有人嗌咗成晚車都可以冇車嚟㗎，真係，所以唔係咁容易啊。反而咧，頭先講嗰啲生活相處咧嘅誤會啊，或者我唔明白你唔開心啲咩，即係頭先聽下彭靜姐姐咁樣講完之後咧，我諗大家應該都明白到，我唔知佢點解唔開心咧，就係大家唔開心嘅重點咯。 啱啊， 好紧要。 头先你用个比喻都好好啊， 系咯， 同啲官员一样。 我千祈唔好做官，我感受唔到你嘅感受， 离地咗啊，系咪？ 咁就唔系几好啦。 夫妻之间都会出现一个离地咗嘅情形啦。 我谂真系 男女大不同之外，仲有冇其他咧？都系一定冇噶啦。 对女人嚟讲，都系一个原因咯。对女人嚟讲，佢系啊，你有冇发觉呢个系简化版嚟嘅？点解你会唔明白我嘅咧？男人可能就喺度谂紧，譬如我头先都好认真谂紧，点解咧咁样？但系女人就话：，得唔使讲，你唔爱我咯。 系啊， 你爱我你就会明白我。 你会留，你冇留意啊嘛。 系啊，你冇留意啊嘛。 你前追我嘅时候会好留意我点解唔开心噶嘛？点解同你结咗婚咁耐，你好似咩都唔 都唔同？我谂追咧，你要求对方给你嘅照顾咧，同埋两个人住埋或者生活嘅时候咧。系应该都唔同嘅， 所以咁呢个当然啦。咁但系我哋即系如果用普遍性嚟讲，以前喐下有少少嘢，哎呀点啊你咩事啊？而家你死咗， 咁、哦、又唯有再打个比喻啦，再打个比喻啦。你买个新车翻嚟咧，哈，佢有啲咩头晕身痛咧？你好镜石，好发觉嘅。一过咗3-6年之后咧，一摊个车，系咁嘅咯。车旧咗系咁嘅咯， 真系原来老婆如衣服之外，真系如车嘅，都明嘅啦，已经知道嘅啦。咁我喺新车揸揸下边旧车冇乜所谓咯，撞花咗咯，冇问题嘅。 唔系因为最紧要咧，啲老爷车咧系越老越值钱噶， 系啊， 有钱都买唔到噶。 即刻兜， 新车反而一落地就贬值啊，唔好买新车啊。 啱，哥都系啊。 系 啊，中女朋 友。哎呀，一定要听多次先得啦，系咪？ 中女宅男。 冇错，呢一个 jingle 真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想话俾你听咧，即系我哋其实有几中意咗我哋呢个节目啦，同埋好挂住呢一个嘅环节嘅。呢个环节就系冇错啦，同你听歌嘅环节啦。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嗱，呢只歌啊，真系老爷车 年代，即系嗰本成人杂志， 唔系，因为佢够经典，真系， 真系经典嘅。 但系呢几排咧，就即系因为随住嗰个时势嘅变化咧、嗯，好似攞出嚟听， 又有一番味道噶。 属于陈慧娴，冇错啦，1988年嘅时候， 我接受唔到，原来有咁耐， 有啦，真系啊， 仿佛昨天的事， 是吗？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 歌有啲小调嘅味道啊，系咪啊？作曲嘅咧就有罗大佑啦，填词嘅咧就系简玲，编曲都系罗大佑嘅吓。红极一时嗰阵时嘅陈慧娴喺乐坛嗰度，咁但系就系啦，后来佢决定咗咧要去美国读书啦，咁、所以咧就一连串嘅一啲嘅专辑咧，都好似同佢 say goodbye 道别咁样。 几时再见啦？ 几时再见？系啦，冇错啦，秋色啊等等啦，呢一啲嘅即系歌曲啦。 系 咁啊，呢一只歌咧，其实啊，原来咧话说咧，佢话即系同首呢个诗嘅有关系。 宋词， 宋词系啦，宋词有关系 嘅。系啊，佢话《晏殊》里边嘅一首词作啦。咁里边就真系有呢个人生何处不相逢 喎、啊，系啊，通常啲人人生何处不相逢，下一句系乜嘢？ 就逢知己千杯少， 分手重要在遇。我哋亂噏嘅啫 ，sorry。 咦，唔係呢個都幾好喎、啊，人生何處不相逢，分手總要在雨天。 嗰陣時有好多講法嘅咩，人生何處不相逢啊，相逢何必曾相識啊嘛。 係咯， 係咯，我記得嗰陣時有啲咁樣講法。 唱得出嚟嘅喎，全部都係。喂，但係我見到個歌詞，誰在黃金海岸，即係又係同某一個大環境又有關嘅啦噃。 嗰啲啊，好有關。 係啦，88年啊嘛，因為呢只歌。 嗰陣時都係因為啲係啦前途問題，可能就我哋都誒離開啦。咁啊，慧娴都係離開嘅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啦，佢去讀書啦。咁啊，呢一隻歌咧，原來咧，根據前詞人啊簡玲講翻啦，佢話咧，隻歌誒羅大佑寫嘅啦嚇，咁唔係改編嘅歌嚟嘅，係特登原創嘅。佢話咧有一日咧就話喺錄音室。即係簡玲啊嚇，佢錄音室就揾阿歐丁玉， 係 咁啊咁啱得。 哇！呢、這個幾乎係御用監製嚟㗎，係 啊，歐丁玉係陳慧嫻嘅御用監製， 係咯係咯。 當然以佢哋當時嘅關係咁親密，啱啱先啊。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啱啱咧見到阿羅大佑，咁啊羅大佑咧就喺度啦啦啦啦啦啦啦度哼緊啲歌嘅音符咁、樣， 係係係。 咁佢話：好啊，呢只歌掂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咧，就隔咗一个礼拜咧，就交咗 demo 就俾阿欧定玉。咁咧，然之后就同佢讲就话啦，系啦，希望咧用一种主题系咩主题咧？告别啊、，say goodbye， 告别嘅主题，就帮阿陈慧娴即系同阿简玲讲就填词。咁所以呢一只歌咧就成为咗人生何处不相逢。 其实咪你谂下，因为嗰个年代咧告别咧，应该就系大家即系好常见。甚至乎係喺你日常生活裏面咧，經常會出現嘅一個情景嚟嘅、 嗯， 所以咧，其實嗰陣時呢一隻歌咧，應該都幾切合到咧， 係啊， 那個時候社會嘅一種心情啦。你諗下嗰啲嗱，隨浪隨風飄蕩，隨著一生裏的浪，其實幾快啊，已經將嗰個歌詞咧，由本來寫景咧，寫埋好似人生嘅嗰個縮影咧，寫咗喺裏邊，係隨著一生裏的浪，哇！即係你已經知道呢、這個唔係普通嘅海浪，係我哋人生嘅大海風浪添啊！真係 係啊！咁但係呢個風浪一吹一走，我哋就已經好似大家喺唔同嘅方向咁樣，你係一邊。 我喺一边啊，咁样吓。 但我觉得呢只歌，你话如果同而家比啦，有啲心境咧系一模一样嘅。嗱，离别嘅心境固然系一样啦，即系话啲唔舍得啦。但另一种咧就系、是、话默默承受际遇咧，我系零舍有感触，因为好似发觉咧，香港人咧，四廿年前又系咁，四廿年之后都系咁咧，即系默默承受际遇就系你改变唔到啊。即系无论嗰个际遇系点样咧，即系大家都明啦，你自己理解啦。但你改变唔到，你淨係可以就係点样呢，就係、是、默默承受囉，要走嘅就走，走唔到嘅就留，要分离嘅就分离，要挂住嘅就挂住、可唔可以唔走呢，可唔可以留呢，做唔到，淨係可以就係对住际遇系呢默默承受。 其实呢个都系、我諗好多华人呢内心里面一种系咪叫做系咪叫儒家思想呀、是咪一种嘅即系諗法系咁样啦。或者当然有啲人讲、香港人都系咁㗎啦，有啲咩就硬食即系、默默就承受啦咁样。 系。 因为你改变唔到个环境㗎嘛。 系 呀。调节自己嘅心境囉。 系呀，同埋好多时候我哋都唯有寄望喺明天囉。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都系咁嘅啫，系啊。 咁你想点啫？ 系啊，同埋 分离咗之后，大家都可以有重遇嘅一天嘅，系咪？佢都系希望咁讲。虽然你喺黄金嘅海岸，咁边个喺烽烟嘅彼岸咧？ 系啊， 烽烟嘅彼岸啊！ 我哋而家当然可以认为系烽烟节目啫，打个电话啫。 烽烟同烽烟 系啦，烽烟四起啫。哇！所以呢啲歌咧、我觉得有时。嗰、那個歌詞你聽到而家都仲有共鳴咧、都唔知係幸運定係不幸。即係你話佢好嘅地方，當然就係填詞人嘅功力啦。佢、可以將一啲心情咧，就可能係好似永恆嘅印記咁樣擺低。咁、但係不幸嘅，當然就係因為而家嘅境況都好似啦。都係黃金海岸啫嘛，你都係去呢啲地方。 屯門都有一個， 屯門都有一個咪咯。咁啊嗱，同埋你諗下最尾都係無奈重遇，那天存在永遠。其實呢句即係點咧？即系系会有相遇嗰一天嘅，不过唔知几时。 哦，系 即系我觉得有啲似系呢个讲法。譬如我上次都有啲朋友要移民啦，咁佢唔系黄金海岸啦，不过喺隔篱嘅新西兰都系噶。大家喺度谂嘅就话，下次有机会记得嚟我度探我啊。唉，大家讲嘅时候系真诚嘅，个个都话真诚嘅。咁但系你一谂新西兰啊，大佬。你有几可会特登去新西兰？ 唔 OK 噶，如果去到嘅我 系唔系即系你有几可你会特登去咧？即系所以你好多人都明白，无奈那天存在永远系佢存在呢个可能性咯、不过可能系好耐咯，有排都揾唔到咯。 即系我谂以我嘅感受啦，我都曾经试过，譬如80年代尾啦，系啦，90年代初嘅时候都离开过香港一段时间，到而家跟住翻咗嚟香港做嘢，咁而家可能大家又面对一啲大环境， 又可能要嚟嚟去去啦。 但系你谂下，你比较到嘅以前咧，真系你觉得你走咗咧，你话好似新西兰咁样咯，我真唔会几时去新西兰。但系而家即系讲翻之前。即系大家就算而家好似啊出行好麻烦，但系起码我都可以喺电话见到你个样啊，上网又、可以同你容易沟通。我哋以前真系虽然不至于话要飞鸽传书，写信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嗰阵时要打 IDD 噶， 因为打 IDD 都系几蚊，都几贵嘅一分钟。系啊， 谂翻嗰阵时，所以嗰阵时嘅长途咧， 好珍惜噶。 其实嗰阵时个长途嘅距离咧，你系感受得明显啲嘅。 系啊， 喂，阿二叔公打嚟啦，打冇。傾咁耐啊！快啲啊，多我講。咁而家相對又好容易好多嘅。 而家容易好多，係啊，亦都免費好多。但反而咁樣咯，有陣時你就會少啲， 係啊， 少啲聯絡咯。 咁所以咪又係頭先嗰句咯，無奈那天存在永遠，都唔知幾時咯。 咁但係人生何處係咪不相逢咧？有陣時咧啲機會都靠自己製造嘅。 一壺浊酒喜相逢， 是告別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 其实是 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嘅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系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乐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系啦，我哋有缘分嘅话，一定会撞到嘅。 系啊，好啦，我哋又讲翻呢一个夫妻相处。 夫妻相处唔可以净系讲缘分啦，系咪啊？ 唔系啊，都要噶，咩咩百世修得同船渡啊嘛。 我知啊，但我有啲问题啊，唔系等缘分到佛系处理啊。 系啦，嗱，头先第一个 case 咧就话佢哋会嗌交啦，因为佢哋唔明白彼此谂咩啦咁样。咁啊，似乎嗌交就系一件唔好嘅事情嚟嘅。咁但系咧，我哋今日要列举嘅第二个个案咧，啱啱相反。就是同嗌交咧太少有关嘅， 我真系唔系好明 白、啊。系咯，你头先阿彭晴，我讲呢个新闻俾佢嘅时候咧，佢仲觉得人哋喺度晒命啦，甚至乎喺度咧咁即系假嘅咁样。咁系咩事咧？就话发生喺印度嘅，我哋好少提呢个国家嘅爱情故事啊。个印度咧有一对夫妇咧好特别，佢话结咗婚咧一年半啫，个女嘅咧就决定咧向法庭申请。我要离婚，当年当年当年当年当年，好啦，点解要离婚咧？ 离婚啊！ 咁啊，你以为印度嘅新闻咧，可能就话系咪大男人 啊？嗰啲啊， 打老婆啊，有外遇啊，出轨啊，性生活唔协调啊，嗰啲咁嘅嘢啦。点知佢话乜嘢都唔系，佢话咧嗰个女人咧喺法庭上面咧，佢就话我丈夫好完美，佢结咗婚之后对自己好好，凡事都以我为先，又会帮手煮饭做家务，当我唔系人。是公主， 哇，仲唔系晒名？ 但佢要因为咁样离婚， 讲真系讲笑啊！ 冇错，点解咧？佢话法官大人，男嘅太完美啦，我无论做错任何事，系任何事，我老公都唔会嬲，总系会原谅我，从来都唔大声同我讲嘢，但我唔要呢啲丈夫啊！我是想有一个会同自己顶嘴嗌交的丈夫，而不是一个 yes man 啊！我不要一个什么都说好的丈夫。 是因为他们是不是那个老公真的就得他那么重要，好像即是没了自己的性格。 我们看看刚才彭晴、女性代表，她是完全不代入到这个 case 里面，她觉得晒命。觉得冇可能。 喂，呢个系我第一个感觉。 系啦， 呢个系我第一个感觉嚟嘅。 你会唔会可以理解到就系唔嗌交系有坏处？ 觉得好似对方好似委屈咯，咪咁喺度忍住你咁样咯。 系咯。嗱，佢而家 冇咗自己咯。 佢而家做出嚟咧一年半嘅时间咧，呢个印度嘅女人。 同埋冇沟通啊。 嗱，佢有沟通噶，不过你讲乜都好。 系咯，讲乜都好，咁即系点啊？ 系， 即系冇所谓，即系其实同唔同你一齐，同你一齐分别都唔大啦。 咁、啊、我又扮下个老公先， 都唔系其实大嘅。 Honey 啊，咁即系点啫？我头先嗱，头先第一个 case 就话我咩都唔识得配合你，你哋又嗌交啦。而家我系第二个 case， 我系印度王子，你讲咩我都照顾你咯。你话头晕我就帮你按摩咯。你话唔去街就唔去街咯。你话想食蚝就食蚝咯。咁点解咁样就变咗冇沟通咧？点解你而家又会觉得咧同我之间咧，你又话冇爱咧咁样？即系咪女人会咁麻烦呢？我哋喺呢个 case 里面呢，如果你话要代入去呢，得一种情况就係、是、实在太极端啦。去到一个地步呢，就係、是、个女人会觉得呢，佢会唔会太客气呢？ 相敬如宾啦。 係啦，你会唔会相敬如宾到一个地步，你唔够胆表达自己真实嘅諗法呢？譬如我着得唔好睇，点解你唔直接同我讲话难睇呢？嗱，所以我哋返嚟可以再讲下。 係呀。 唔嗌交又有唔嗌交嘅。嗌交 嘅，但我又中意啲男人中意啲咁样嘅女人嘅，就系唔会同佢嗌交嘅老婆嘅。 啲男人中意啲咁样嘅女人， 系啊，即系好依从佢，样样都 yes。小鸟依人， 唉，唔止啦，如呢啲咁样就系、是、服从佢嘅仆人啊，简直系 crazy for you 嘅仆人啊。 O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从推通胀挂钩债券 I bond 嘅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快将公布发行详情。他透露，这次发行的 I bond 部分条款优化，包括最低息率保证达到2厘，比以往高，在目前超低息环境之中具有不错的吸引力。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环球低息环境很大机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而海外主要市场相继大规模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在中长期带来的通胀风险亦都不可忽视。I bond 的设计刚好发挥两头兼顾的优势。他又说，发行这批 I bond 之后，紧接将会是以65岁或以上长者为对象的银色债券。两批债券的发行总额合共最多130亿元。如果认购反应理想，会考虑加码发行。关爱基金听日起就俗称 M 津贴的非公屋、非综援的低收入住户一次过生活津贴项目开始接受4人和5人或以上住户的申请，津贴金额分别是14,500元和15,500元，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当局说，合资格的住户可以邮寄方式或者亲身到协助推行项目的服务单位递交申请表，秘书处审批申请之后会发出通知信，并且向合资格的住户以银行转账或者抬头支票方式发放津贴。基金早前接受1人住户、2人住户和3人住户的申请，截至9月30日，秘书处已经接获超过50,000份申请。全球确诊新型肺炎的人数逼近3,5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03万人。印度过去一日新增75,800多宗确诊，累计超过654万人染病，再多640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100,000。在英国，当局公布单日新增12,000多宗确诊，是大型检测之后首次录得过10,000宗个案。不过，政府说有部分确诊病例滞后纳入整体数字，令到个案增加。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新增12宗确诊，再度录得双位数增长。不过，州政府认为州内疫情大致受控，将会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今个星期中期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九龙区的意外，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油麻地停车场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是挤塞，龙尾是碧街。就是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油麻地停车场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是挤塞的，龙尾是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是芜湖街。而在新界区青衣青公路、青衣青高路是会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的8点，青高路的全线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的朋友请小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时代广场；而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正常。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啦。学生返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嘅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嘅扶持可以话更为重要。除咗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冇互相排挤嘅情况出现。協助佢哋重返校园呢个重任就靠晒你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撒很大。点啊？又讲爱情故仔啊？ 耶！今日讲呢个爱情故仔咧，我零舍有投入感啊，真系好代入到落去。 真系代入到。 系啊，因为点解啊？讲紧万人迷碧咸同埋 Victoria 嘅爱情故事啊！ 由边度开始讲起啫？ 你想由边度啊？黄金右脚讲起啦，睇佢哋点相识啦。嗱，我用球迷， 歌迷嚟噶， 唔系我用球迷嘅身份咧，我好记得嘅。当年咧，碧咸咧就追阿 Victoria 咧，甚至乎佢哋即系喺埋一齐之后咧，系实在太恩爱啊。咁咧好高调，咁咧搞到咧费卓爷咧嗰阵时咧 出声啊， 系出声啊，佢话喂大佬你唔好咁搞，你心都散晒噶，所以佢哋系爱得轰烈同埋痴缠嘅。 不过佢哋真系爱得几够轰 轰轰烈烈 系啊吓，咁但系就由96年佢哋开始认识噶啦，好似系咪啊？嗰阵时咧就系阿碧咸咧，原来系踢紧波，踢紧格鲁吉亚参加咗世界杯预赛嘅，咁啊哇真系一见钟情，原来佢一揿着个电视见到咧阿 Victoria Spice Girls 里边。唱緊歌，咁咧就嗰只歌叫 Say You Be There， 咁見到阿 Victoria 咧喺沙漠中跳舞， 哇！著黑色緊身衣， 冇錯啦， 即係我明顯都係睇到身材先啦，冇講咁多啦。 咁有咁多個女仔係急，即係 係 睇中， 你咁係 睇中， 你都明啦， 咁你就知佢幾正啦。 都係嘅，有陣時你一見鐘情咧，呢都冇得講嘅，整體噶嘛， 係啊，冇錯。 你話你因為佢嘅身材咩唔止啦，好多嘢都睇中咗佢。 係啊， 喂，同埋咧好有大志喎，碧咸。都见到佢就话咧，今晚我一定要见到佢。你知佢把声要鸡仔声，今晚我一定要见到佢。 好衰啊！你丑化咗把声。 唔系我哋妒忌啊嘛，佢靓仔到咁，唯一真系可以你攞嚟拉近啲距离就系佢话，佢把声比较鸡仔声啲啫，就系咁啦，系啦。 咁你见唔见到佢啫？ 最后见唔到啊！如果咁样就已经拍完一套戏，冇办法啦，真系。咁但系话一个月之后咧，两个人喺公开场合里边。再次會面，嗱呢啲咪好咯，大家都係名人啦，總有機會真係 名人嘅場合、啊， 真係係啊！你低頭不見抬頭見，你話我哋要見到 Victoria， 今日見唔到，聽日你自己排隊睇下邊度有 fans 聚集區啦嚇，真係咁啊！佢話再見到嘅時候咧，犀利喎！佢話咧，佢就抄牌。第一時間就攞咗 Victoria 嘅電話，咁但係當年咧就冇咁多咩 iLong 嗰啲嘢噶嘛，真係仲係好傳統咧。 係咪寫隻手啊？ 寫喺紙條上面啊， 哦、寫張紙仔。 但係呢跟住落嚟咧，我覺得咧碧咸真係好長情。佢話咧，佢形容呢一張寫咗 Victoria 電話嘅字條咧，係佢一生嘅寶藏。佢話咧到而家佢都好好珍藏住。佢話咧，佢嗰日翻咗屋企之後咧，就將呢一個電話號碼咧，佢寫喺。好多好多张唔同嘅纸条上面，摆喺屋企每个角落，费事唔见。哇！呢、這个真系 好似你啊， 我又冇咁浪漫，我唔会写晒咁多张字 条。但你会唔记得咯？ 系我惊会唔见咗咯。 一定会 系啊，唔系。其实你谂下呢一个咧， 袋住佢裤袋，洗洗甩咗。 系啊，咩啊？你记唔记得向左走向右走啊？几米咧？佢嗰个绘本嘅故事咪咁咯？向左走向右走，男主角同女主角终于攞到个电话号码啦。但系佢袋咗喺个袋度落雨，湿晒啊！佢个剧情咪就系话佢揾唔翻嗰几个 number 出嚟啊嘛，所以佢哋两个就继续向左走向右走，揾唔翻嗰个人啊嘛。 所以要学碧咸， 所以学碧咸 写到周围都系， 写到全屋都系。哇！你话亦都系代表对你嘅重视，系咪先？ 咁卒之佢有冇 call 佢啊？ 卒之有啊， 就见面嘅。 系啊，同埋咧，佢哋就去咗一间冇乜人食饭嘅中菜馆度约会，倾、到餐厅闩门。都唔捨得走， 哇！咁即係好中意對方啦， 係啊， 係咪啊？咁啊唔捨得走，但係都要走啦，因為 Victoria 都好忙啊，成日周圍去演唱會咁啊，所以即係去巡迴演唱啦，咁所以咧成日都見唔到即係大家，但係唔緊要，見唔到人。见到啲花， 系啊， 成日送花嘅好似啊。 我觉得跟住呢一段经历咧，系俾好多朋友咧一个参考。点解咧？好多人就会话：，切，碧咸追到女仔有几出奇啫？佢咁靓仔，又咁有钱，又咁有名。唔系、啊，你当佢天时地利人和齐晒都好，佢、都有付出嘅、啊。嗱，以下落嚟嘅付出咧，真系唔系个个都做到嘅。 讲嚟听下。 譬如每次 Victoria 出埠转酒店，由 A 去到 B，B 去到 C 咧。佢都會送一大束花俾佢。 哇！ 我都唔明點解轉酒店要送花嘅，有冇搞錯啊？ 唔係，即係人喺度，啲花喺度，即係代表我啊嘛。 OK OK， 遇見花遇見人。 係係，仲要每一日係每一日都要送一支紅玫瑰。 哇！你啲咪碧咸做得到咯，要閒錢先得噶。 唔係，其實又唔係好多錢嘅啫喎，係心思緊要啲。 佢 每日送一支玫瑰啫嘛， 都唔係少嘢 㗎。都係啊， 加埋加埋。 跟住呢個就真係要有錢先做到啦。佢話咧拍拖期間咧，佢哋兩個都忙啊嘛，碧咸就周圍踢波啦，咁啊 Victoria 都要唱歌噶嘛。佢話咧，佢為咗見多阿 Victoria 一面，佢試過專程飛去美國喺候機室裏邊，就係為咗同佢相聚一小時。 哇！真係頂唔順啊！ 然後點啊？喺個候機室度 ，Victoria 話：好啦 ，Honey， 我而家要走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哋就拜拜。佢喺美國再飛翻翻去英國。 哇！ 我想問下嗰度要幾耐㗎？ 你睇下你邊度咯，但係大概都六七個鐘起碼咯，飛一飛去，我意思係。 真係熱戀先做到啦。 咁梗係啦。 即係你叫碧咸而家咧，再去為咗見一見老婆喺候機室度咧，飛六個鐘頭，淨係見一個鐘。喂，嗱，你都冧啦！ 喂，你冧到爆啦！ 呢下真係喂，我想話咧，大家聽呢啲故事咧，真係唔好乜嘢都話咧，佢靚仔大曬。喂，佢要花咁嘅心思嘅， 唔 系，同埋嗰种爱系真心地。 呢个系嘅，不过你要今日闲钱同埋时间先得嘅。 唔系你有咁嘅，你有咁嘅闲钱，但你冇乜时间，你都唔愿意。 佢肯， 佢肯、哦，呢个几咁犀利。同埋咧，间唔时咧就会飞去咧 Victoria 表演嘅地方咧陪伴左右咧，所以佢话喂。佢為咗愛佢，唔怪之嗰陣時費著嘢。 係啦，我啱啱就係想講。 嚼佢啦，喂大佬，你仲使踢波嘅？你為咗見一見佢一粒一個鐘，跟住你就自己飛嚟六七個鐘，你冇力踢波嘅咯。 真 係 啊。 係啦，咁啊好彩後來就結咗婚啦、 嗯， 因為結咗婚咧就名正言順咧就唔使咁樣，即係 係啦咁辛苦啦。 係啊，咁啊嗰陣時佢結婚咧仲好轟動喺一個古堡度，咁、大家都記得，同埋咧佢係好鬼醒噶，將個婚禮過程賣俾電視台獨家咯。 哦， 系啊，喂，赚一笔钱，赚 一笔嘅，系啊， 真系犀利。 运动员生涯好短暂，同埋都使咁多钱，系咪 啊？系啊，买咁多花，系咪先？ 咁结咗婚之后，但佢哋都唔系风平浪静嘅，听讲都 系啊。原来佢哋真系碧咸有试过偷食噶。嗱，我就算你未讲个细节咧，一个咁浪漫嘅男人，一个为咗得到妻子见佢一面，飞咁多个钟头嘅痴情男人。啊、原来最后都偷食噶， 切！你话调翻转咁讲，我老婆有几索，有几好， 都偷食。 对你见几千就呢啲事都系发生，所以有时都唔使太怪自己。啊，系咪我有啲咩做得唔好啊？ 你讲碧咸唔使太怪自己， 唔系我讲大部分嘅人啫。 我即刻觉得好合理啊！我觉得喂，碧咸咁痴情都可以偷食， 碧咸咁靓仔，你调翻转咁佢又 都会偷食， 有乜咁出奇啫？ 系咯， 系嘛？ 佢爱到咁都会偷食，大家男人你可以放松自己啦。 因为 冇可能啊，讲下笑啫，冇可能啊，呢条道德底线都系放唔松嘅啫。 好啊，不过都 但系原谅佢啊嘛， 原谅佢，因为阿 Victoria 就话冇流过一滴眼泪，即系觉得自己都要相信佢嘅。 系啊， 所以佢话佢令到碧咸成为最好嘅人，碧咸都令我成为最好嘅人，我哋系共同体。 比我哋单独一个人更加好。 所以咧，碧咸咧系咁讲嘅。我认为婚姻一啲都唔容易，重点系点样走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咧？低潮同埋困难系婚姻嘅一部分。 啊、 我哋会以家庭作为单位一同度过。喂，跟住呢个劲啊！ 点啊？ 碧咸话两个人结婚多年之后啊，曾经第二次结婚。 同 Victoria 都系 Victoria， 唔系咁咪话咯？佢哋两个人曾经第二次结婚，系点样咧？佢话重新定下结婚嘅誓言，佢话形式非常私隐，只有喺六个人嘅家庭之中进行。佢话一个有经历嘅男人要否白婚姻的确唔容易，两、个人系经历风雨之后重新开始，重新认定对方嘅终身伴侣。喂喂，呢、這个型、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系你同你嘅老婆。重定一次婚姻嘅誓词， 系 即系话我今次我之前做咗啲咩唔好嘅、我想系今次开始重新补偿、我会重新再爱你，我要重新再对你起誓， 即系我哋呢段感情可以似新婚一样，系咪、 啊？ 我哋即系可以希望保持一种新鲜感，就系、是、我哋从头举行一次婚礼。 犀利犀利，所以到而家咧，即系我觉得我睇完呢个故仔咧，我会对呢啲名人咧点样经营婚姻咧，我会发觉其实佢系同普通人咧冇乜分别。 啊，当然啦， 虽然佢嘅财力系真系比我哋多好多，但系去到最尾唔系钱嘅问题。譬如你重定婚姻嘅誓词，唔系一定要送几九卡钻戒噶，但你冇嗰个心，你愿唔愿意去付出去原谅佢？ 啱啊，同埋即系所有嘅夫妻啦，或者咁讲啦吓，都并非一定系一帆风顺啊，系咪啊？即系金童玉女如佢哋，都系一样咁经历咁多风风雨雨。系咯，而家佢哋又就嚟做老爷奶奶啦，系咪先？几快先得噶？ 四十几岁啫，碧咸真系好难接受到真系。 喂，重温翻当年啊 ，Spice Girls 嗰啲靓歌嘛 ，Stop。揾翻啊，即系系啦，当年仲系非常青春少艾嘅 Spice Girls 嘅歌曲 Stop 啊吓，系咯，最衰头先揾唔翻，另外佢哋之前 哦嗰只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嘅歌曲啦，希望系咯有机会我哋再讲呢啲名人故事嘅时候咧，系啦揾翻啲贴题嘅歌曲送俾大家。 下次我唱啦。Spice Girl 啫，都系、 啊、 我系 Spice 嚟 Girl。 你扭唔到啊， 系咯， 扭唔到好似佢哋咁犀利嘅。 When to become one， 得啦 ，OK 啦。 I did 喂。喂，又系讲下呢啲咧，即系宅男打机嘅环节啦。咁啊，我今日拣呢个新闻咧，其实我觉得几有哲学嘅思想喺里边。讲定俾你听， 咁犀利。 我系一个有深度嘅男人嚟嘅。 讲啦，点样有深度啊？ 犀利啊！仲要系咩啊？呢单新闻表面系讲打机，但如果你将佢摆咗落去台湾最 hit 嗰个咧 hashtag 啊， 像极了爱情的话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 咦得的、哦、 真的 像极 了 爱 情。 都可以像极了爱情的、 哦。喂但这个真的不是、所谓的夹硬来的。我觉得这个呢真的那个道理逻辑是好似的。好啦单身问说什么呢话说你知道那个上天堂那个游戏机有一款呢就叫做这个、 啊、 Witch 嘛。 这 个 Witch 呢它有什么特别呢除了它可以自己玩一些新的 game 之外呢原来它有个功能的。就是不停就可以玩到以前呢红白机或者超级 任天上天堂年代的那些 game 呢都可以玩。 哦、 都可以玩嘅， 即系啲旧嘅 game 都可以摆落去打嘅，新嘅 game 都打嘅。 系啦，咁而且咧，佢话咧，佢有啲咩好咧？就系话佢游戏嘅画质咧，比以前更加好，因为佢会 upgrade 咗啦嘛。 啊、 即系好似你嗰啲复刻版嗰啲歌声咧，系永远都啊，佢而家就会重新灌录啦，音质就靓咗好多啦。仲要有两样新嘅功能加咗喺度。 咩嚟噶？ 以前咧嗰啲 game 咧有一个好麻烦嘅地方咧，就系佢唔可以随时随地咧俾你去 save 个 game 啊。即是存档啊，即是话你玩到一半呢如果你遇到啲咩意外呢譬如你打机打输咗呢你话头先唔记得 save 添或者冇得 save 呢、哦、 你要由头玩过。咁、 哦、 以前好刺激㗎我都记得以前有好多 game 呢我而家譬如以前我玩过有一隻呢叫做吞食天地呢咁嗰啲三角嗰啲人物呢一路行一路打交嗰啲呢佢唔係呢anytime 都可以 save 嘅，可能咧你千辛万苦打赢咗呢一个大魔头， 嗯、 你一定要去到咧下一个城市里边咧，你先可以存档，先可以咧记录低你嘅资料。 怪唔之打到都系唔想走咯，走唔到啊！ 冇错，唔单止系唔想走，仲要系咧中间好大风险啊，因为咧你好紧张，死啦！如果我未去到呢个城池之前咧，我俾人打死咗嘅话咧、你要由头玩过啊、你要由你上一个存档嗰个位度玩过咧，所以嗰阵时咧啲人好紧张，好刺激噶，成日咧都系心谂啊，快啲俾我翻到个城市度，哇！翻到城池度咧，你好似去咗安全屋一样啊，好嘢，终于翻到嚟呢个地方，咋咋咁 safe 添？试过咧，以前有啲人咧入到去嗰啲城市度咧，唔记得咗 safe 啊，太开心啊嘛， 咁点啊？ 我用电脑打噶嘛，有阵时个电脑咧突然间咧电掣松咗。是会有试过不是吗就你 save 到的了没了。 唉之前那些没晒了。 是啦咁呢但他现在新呢在这个 Witch 里面 就不需要咁麻烦。 他就可以给你 anytime 都可以在、哦、在 anytime, anywhere, everywhere 都可以给你 save 到。 咁好囉改善了以前的缺点了。 是啦甚至乎呢会有一个功能呢就叫做呢给你呢倒带重玩一次。即譬如可能咧，你做紧呢个动作，总之唔向上跳啦，向上跳咧就会撞到敌人咧就死咗。唔紧要佢有得给你 playback。嚟过，重新喺嗰个地方度玩多次咁、 哦、 样。好啦，结果咧 有咩好啊？ 出现咗一个问题、 啊， 佢话咧有啲网友咧，咁佢日本有啲网友就话啦，我唔明点解咧，我用呢个 Witch 咧玩翻呢啲旧 game 咧，我玩一下咋，我就觉得厌啦，我唔想再玩落去啊。佢话咧明明系以前咧充满咗好多回忆，系啲童年嘅游戏，特登咧就 download 翻嚟，谂住咧重拾咧儿时嘅呢啲记忆咧。佢话点解我一玩呢两下就觉得好无聊，唔想玩啊！即系无论系讲紧以前嗰啲咩咩魔界村啊，又或者咧有啲咩星星啊或者系嗰啲叫做Marvel兄弟咧，佢话点解咁样嘅？呢啲旧 game 我恨咗好耐可以玩翻噶、一玩就觉得无聊。 系咪因为接触太多新欢啊，所以变到？啲舊情人啊，舊愛覺得都係不外如是咧，見識太多啦，已經見過花花世界，係咪因為咁啊？ 嗱，有好多人咧，因為其實呢啲好個人嘅，係 嘛？ 咁就好多人有啲解法咧，就話回憶總是最美啊嘛， 哦、 不如叫你玩翻啫。 見好啊收啊！ 啊，即係嗱，點解我話係咪好像極了愛情咧？嗱，你從遊戲嘅角度咧，可能真係嘅。你而家見到嗰啲又 3D 啊，又 4D 啊，又立體啊，識飛上天嘅，即係你見到咁多36、24、36嘅。你见翻啲 咩？ 你见翻啲平板嘅嘢 咧， 咁你咪觉得无聊咯？咁样，咁然后有啲人就话：，喂，就算你嗰阵时觉得嗰只 game 咧系好有创意咧，30年过去咗咯，你而家再睇翻，咁可能你会觉得，咁、哦、都玩过咯，好、普通啫。 但又唔系话中意怀旧嘅咩？啱唔啱先啦？嗱，如果佢打翻以前嗰啲 Mario 啊， 系 食鬼啊，啲咩方块砌积木啊，我净系识呢几只。 系啊系啊， 你唔系觉得应该好似重拾翻以前打机嗰种黄金岁月嘅咩？ 亦都有一个讲法系咩咧？佢话知唔知点解你觉得无聊啊？因为而家你冇 friend 同你一齐玩啊。 哦。 你想想以前真的，以前呢呢啲家用遊戲咧可以雙打噶嘛？譬如我以前嗰個年代咧，自己屋企冇啊嘛，我由細到大都冇買過遊戲機嘅，黐人哋咯。譬如我哋總係會有啲有錢啲嘅同學仔咧，我哋就會上佢屋企度打機。咁你唔會得你兩個啦，咁你三四五個咧，即係一定係柴娃娃啦，一齊玩啦，係真係成個樂趣係唔同嘅。咁我而家好明白咧，佢呢個網友講法就係話。你而家買得呢隻 game 嚟懷舊嘅，你一定係大人啦，三四十歲啦，係啦，一定係懷舊啦嘛。咁你邊度揾翻你咁多 friend 啊？嗱，你三十年前同你打機嗰個朋友，你係咪仲會有聯絡啊？ 未必啦 已經係咪啊？嗱，三十年前同你聽 Spice Girl 嘅嗰啲朋友，可能而家都各散東西，係咪啊？都人生何處不相逢啦。 但你會唔會想打？ 系啦，所以佢就话啦，你好难揾翻咧，你好难揾翻同你当日嘅一啲机友翻嚟咧打机，就算嗱，我再倒退一万步，俾你揾得翻啦。唔同晒啊， 情怀唔同咗咯。 因为点解咧？我试过嗰阵时咧，我就唔系打机，打麻雀。我哋中学咧有啲雀友咧，就中学已经有雀友噶啦，好 friend 嘅。咁咧仲要成日都系呢几个咧一齐出嚟打牌咧。咁啊，嗰阵时你会觉得大家喺度所谓对嘴咧，喺度啊，你又窒下我，我窒下你，好开心噶嘛。試過咧，可能係十年前到啦，揾翻呢班人出嚟咧，冇咗嗰種感覺啊，因為咧大家都大過咗啦嘛，你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樣咧窒嚟窒去，你就會記住就話，佢明明以前唔係咁講嘢嘅，佢以前咧好花 fit 嘅，或者佢以前口多多嘅，點解而家沉實曬咧？所以啲記憶唔同曬，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大嘅啟示咧，就係呢啲老 game 咧。你就算而家俾你有翻个器材玩啦，环境唔同咗，心态唔同咗，朋友唔同咗，回味 都唔同咗啦， 唔同晒啦， 价钱都唔同晒啦， 像极了爱情， 系啦， 旧情人， 好啦， 唔好揾翻佢， 再见，拜拜。 拜 拜。渐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怕死怕洗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像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蹉跎，可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行，怕死也淡看，旷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手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这些错，不再触摸，把酒看月光，风都终于你互相消磨，不死也是错，暗里都沉着。